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黄子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蔡英文总统今天南下高雄市台船公司，亲自主持前舰国造建造厂房动土典礼，前舰模型也首度曝光，代号1168的原型舰属于 X 型尾舵，舰长70公尺内，宽约8公尺，高约18公尺，排水吨位在2500吨到3000吨之间。蔡总统宣布，第一艘原型舰2024年下水。蔡总统指出，前舰不仅能够大幅提升海军的不对称战力，部署在本岛西南和东北水域的前舰更能有效吓阻敌舰围绕包围台湾，但还在服役的四艘前舰，其中两艘海狮、海豹是由美国移交，现在已经超过70岁，另外两艘30岁的海龙、海虎前舰过去是向荷兰买的，但在中共施压下，荷兰再也不敢卖了。国建国造是台湾唯一的路，但是技术和红区装备取得是走这条路必定遇到的困难。回顾这三年，虽然过程当中经历过许多的批评、质疑、抹黑甚至威胁，但是今天我们以最实际的证明告诉大家，台湾可以办得到。动土典礼结束之后，海军也出动了舰龙级海虎前舰，以动态航行的方式经过会场前方，全舰官兵以战波和鸣笛礼节向总统致敬。中华民国空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陆克基地接受 F-16 战机飞行训练，但是陆克基地已经逐步汰换为F-35 部队，未来不再操作 F-16。 经过双方协调， F-16 训练基地确定搬迁到同在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基地，我国也将着手搬迁。空军参谋长刘任远今天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预算委员会答询时证实，明年开始搬迁，后年可以完成，总预算$800万。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受访时提到，北京不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 WHA， 主要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的问题。但他认为九二共识不够，应该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中各表的两个中国，包括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海峡两岸上千万人往来，他呼吁北京当局应该要让中华民国参加 WHA 或者是其他的防御组织。郭台铭强调，他一向的信念就是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九二共识，他正式呼吁中国大陆北京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有了一中各表他才会承认九二共识，如果这都不给中华民国生存空间，台湾只会越走越远。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昨天罢审公投法修法，立委蒋万安忘了关麦克风，与同党立委私下闲聊，支持韩国瑜的比较没理性。谈话曝光，网友灌爆蒋万安的脸书，脸书社团更公布某些网友不当发言，有人扬言要对蒋万安的儿子不利。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今天强调，管他真假韩粉，呛杀小孩就是罪不可赦，警政署应该专案处理。徐永明指出，这不只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声明制止就好，毕竟韩粉散布全台，警政署必须启动专案计划，揪出趁乱喊打喊杀的有心人士，管他什么粉类，恐怖威胁、暴力呛杀都是不可饶恕，甚至踩到了刑法恐吓罪的红线，中央地方政府不该放任下去。

冬日我明白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所有的边界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就这样被你征服，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 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就这样被你征服， 就这样被你 切断了所有。 刚刚发生什么事？刚刚没有发生事情啊！ 你在推麦前用尽你一身的力气，就这样被你征服， 就这样。2:12，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了，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五月份除了母亲节，还有王力宏生日， 王力宏生日，你都知道啊？哇！ 王力宏生日已经过了。五月份还有日子吗？ 哦，今天有一个重要日子哦。 什么？ 今天几月几号？ 诶，今天 哇，马上看手机。 5月9号。 5月9号是什么日子？大家？5月9号是什么日子？大家？ 哇！ 哇 Q， 你现在是在 想联想联想， 朝那个脑筋急转弯的。 你是认真的是不是？ 我是认真的，是真的有一个日子。 什么啊？跟我有关吗？ 跟你完全没有关系。 那什么？App 有人知道吗？ 有，天天知道。 GoQ， 哎呦 ，GoQ 听起来 有点像呼吸还是什么的， 音还蛮近的。 GoQ， 五九国耻。在100多年前的今天 啊，现在是要讲历史故事吗？ 是啊， 嗯， 日本对华21条要求， 嗯， 要求袁世凯政府， 嗯， 答应， 嗯， 其中呢，里面有很多是密约，因为那个时候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各列强，因为中国就很弱嘛， 嗯， 大家都来分一杯羹， 我要吃，我要吃， 那比较晚进来的人有一个国家叫美国，那个国家太晚进来，所以好东西很多被分掉，他有点不甘心，他呢就叫大家来开会，然后排排坐，说你们有分的都已经有分好，我觉得很棒，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开个会，就新进者也要有机会，我们希望也可以在这一片神州大陆上面插旗， 先来后到要懂吧， 我们就一起来制定一个政策吧，这个政策中国政府都没有在其中，清廷都没有在其中，这个政策叫做门户开放政策，就你不要在里面搞一些密约什么的，然后不要一直签订什么就是独家的最优惠待遇这样子，如果你跟他签了最优惠待遇一体适用，对，就是你跟他谈好这个条件，然后他可能让步了很多，那我们所有列强都想有同样的那个，对，那日本呢就偷偷摸摸的想要袁世凯政府吃下一些条件，这样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那个拉扯过程，我们在小时候念国编本的时候，都会觉得袁世凯政府就是很窝囊啊，很糟啊，就是全部都就是吞下去啊， 不力反抗啊 等等之类的。但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在看那个史料的时候，会知道说，其实这相较来说算是一次成功的谈判了。当然，21条条件是很严苛，没错，可是最后我们没有全部答应。对，但是我们国编本，我们小时候我们没有念到这么细， 只说有21条。 然后，因为都一开始都是密约，不让人家知道啊，列强也不知道啊，只有政府知道。直到这个消息走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也是其他列强，他们因为在打世界大战，没有空管我们。然后会有一些什么公使会觉得说，对中国那个情况觉得有一点难过。就是我很同情你们，我无力支援，我只能帮忙你把这个消息给散播出去。 怎么觉得怪怪的？ 总而言之呢，最后散播出去以后，这个义约签订了之后，然后学生就走上街头说：“天哪，为什么 我们要这样？” 对啊，五九国之日是， 所以这一天就是走上学生们走上街头的那一天， 签订的那一天。 哦，签订的那一天。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还有听众说，今天是大学个人申请填志愿的日子。 填志愿是以前我会拿到一张卡，然后上面有50格，然后你就去对照你要念什么东西，把它填上去。 对，但那时候你填的那个志愿是指考，就是联考的志愿。现在5月9号填的是申请，但我已经真的不知道孩子们申请可以申请几所学校，然后可以 啊，你说那个 填对啊。我已经完全对于现在入学方式不甚了解啊。

家，就爱点你 UFO。 It's about time, time to move on, move on. It's just the way it is, baby.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more. 算了吧，到此为止吧。高反差距离想象有。 只能靠自己。2:34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快乐靠自己。 哎、欸， 有的时候可以靠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 Can you feel it?조금씩 가까워져너와나의거리 Oh baby 이대로좋아 Alright 나의눈이너를보니까 Yeah yeah 너의눈이말해주니까 Focus on me you. 지금바로나를바라봐 Yeah yeah 나의맘이너를따라가심령이떨리는그순간맞춰지는 Focus 달빛따라 feel like 또 다른 너를 찾아내는 나의 flashlight 눈 부시게 oh yeah, 우리 담을래 조금 더 가까이서 보고 싶어 zoom in oh baby 이렇게 널 당겨 alright you and me 나의 눈이 너를 보니까 yeah yeah 너의 눈이 말해주니까 focus on me Yeah, 나의 맘이 너를 따라가 떨림이 멈추지 않는 걸 맞춰지는 focus 달빛 다른 feelings 집중해 너와 숨이 차고 눈이 풀려 떠 중독된 것처럼 온몸 가득 퍼져가고 있어 맞춰지는 focus 달빛 다른 feelings 집중해 너와 나 이 시간 color 같은 focus 모든 걸 다 걸어 지금의 너와 나 완벽해 now focus on you 今天的5月9号可能呢很多譬如说高中啊大学啊差不多就是即将要毕业了 嗯 然后毕业以后呢你可能要进入社会 嗯 进入社会就是要求职 嗯 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社会新鲜人艾滋怡 这是我脸书上的朋友分享的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的幽默 嗯 他说呢他们公司在征行销企划助理 哦 于是就有人来面试了、 嗯、 然后是负责面试的人我的脸书朋友是负责面试的人、 嗯、 我先假设对方是一个 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社会化的人 没有在想说我那个声音要怎么区别那个对话感、哦、这样子 就比较讲话比较糊啊 糊哎呀我说请问一下你有期待的薪资吗有要4万但是你零工作经验 嗯 但是我念到硕士 嗯 哦我很欣赏你的自信其实我觉得我不止这个薪资只是我面试好多家大家都给不起我才降价的 嗯 嗯、请问你去年毕业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吗哦我在我爸开的餐厅帮忙做行销那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呢因为我爸他听不懂在说什么我跟我爸无法沟通 嗯 可是如果你要是进来我们公司你也是需要跟客户沟通的哦 嗯 我爸没念过大学啊我念硕士专业的程度差太多所以我没有办法跟我爸沟通那请问一下你有比较想去的产业吗 嗯 其实没有特别啦哪一家开最高我就去哪一家哦哦好那我就预祝你早日找到好工作哦我会啦毕竟我念到研究所英文又很强找工作不是问题 自信爆棚啦爆棚啦 这个很惊人欸这一段 有够呛的啦 这真的是让我就哇 好想面试他哦 你是不是想会会他 我想会会他 毕竟我念到研究所英文又很强 So what 马上请英文自我介绍来一段 说到英文他隔几天又有一篇了 嗯 他在那个电联系履历上面有标明说我们要征求英文听说读写都要精通的人 哇、wow、 第一位来了 嗯 还有面试他啊请问一下你英文应该是不错吧、 嗯、 沟通上都还可以吗 嗯 哦你是说绘画还是 conversation 可这两个不是一样吗你是说绘画还是 conversation 所以脸书上的朋友就点点点点点嗯嗯然后好那我第二位 哦、oh, 好 我看到您您的履历说你在国外工作过所以英文沟通上应该没问题吧 嗯 哦简单会话可以但一次太多句我要等一下才会 是怎样是要用快译通吗 있다는 것만으로 취했냔 말은 마 귀찮아 또 오늘은 내게 할 말할 수 있게 내비둬 最近收看他的面试心得已经成为我人生的小确幸了 哇、wow、好所以还是一样因为Netflix 上面的 Terrence House 之前呢、嗯、清景泽篇然后玛丽跟电台很多同事就早就已经追完了、 嗯、 那个时候呢玛丽可能觉得我应该不会看所以有很多事情都已经先跟我讲对对对但我最近开始看了 嗯， 哦那十九岁小哥啊 年轻无敌 那十九岁怎么会这么爱讲话嘞？怎么会这么爱瞎呗？哦， 你不要这样子，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被老师批评说，你家的女儿真的很爱讲话。 不是讲话就算了，她会一直说她自己很强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她觉得 其实我都可以做到，就是我都知道我行啊，就是这我很 我有梦想哎、欸，我有梦想，我每天都有朝着梦想在努力哎、欸，我经过那个。洋葱摊，我会把洋葱拿起来闻一闻，我会辨别那个洋葱好不好、欸？哎，我想要当厨师，这是我的梦想。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就这样批评我？我没有钱又怎么样？我有 Puppy 的卡 ，Puppy 的卡， 我有 Puppy 的卡可以刷。先去 Outlet， 我第一件事就要先看纪梵希。 哦，你记得好细哦， 我才刚看的啊。 你也有 Puppy 的卡吗？ 我没有，从来没有 Puppy 的卡过啊！ 我从来没有 Puppy。 What？ 在你脑袋里有很多问题，想来想去都想不出。 这个梗太重了，我天哪！这个如果去讲 Stand Up Comedy， 会没有人笑出来，会就太严重啦！让节奏穿入你的心，怎么可能还想住玫瑰琴？把生命重新设定。 本来就在那里，我来我去都找不到人影。不要只用嘴巴说说而已，那是你要说也要做的真理。Move your body to the beat， 让节奏传入你的心。Everybody 动动那种好身体， 把生命动情设定。 Take this party to the street， 让这个地球有动力，抱着爱的感觉变成新的实力。 这个是一种。 准备 for a brand new day， 今天开始我们要面对。Your life's too short， 时间别浪费，看你是否真正的能够把握机会。地球上有很多看不见的光明的一面，就在你眼前。So tell me one day， 你付出需要什么原因？难道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不值得你去反省 ？This is all I'm trying to say。 爱在爱在我们的 family， 只要大家能相聚在一起。爱在爱在地球这个家庭。只要你愿意，你和我就没距离。爱在我们的 family， 只要大家能相聚在一起。 我们的 family， 爱在地球这个家庭， 地球这家庭， 你和我就没距离。爱在我们的 family， That's right， yeah yeah， 只要大家能相聚在一起。 打破表面的平和，承认爱的不快乐，我们都别再当装睡的人。 最后爱只剩空白交织的空壳，装着没重量的灵魂，当时多单纯。只有我。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落日飞车》这首歌曲 Vanilla。你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什么呢？ 好多哦。 Vanilla 是一个最最最。我有听说过，就是它是一个虽然听起来或是觉得好像很普通、很平淡的口味， 嗯， 但其实香草口味要做的好吃，也是可以做的很有层次感的。 层次， 耶！ 我觉得小美就很棒啦。 哦，2:53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朋友们问说：“玛丽，你刚刚说那个你朋友那个文章啊，要去哪里看啊？”哦，玛丽刚刚念的不是什么 D 卡，不是什么。论坛的文章，玛丽刚刚念的就是真的真实朋友，所以 发生的故事， 所以是没有开地球，是有锁起来，是有朋友限定，就是、大家是找不到的。 你刚刚看就看完所有的文章了，这样子。 待会要欢迎我们的 True Love DJ 了，True Love DJ, 他已经变 True Love 嘞， 对 True Love DJ， 不知道今天会跟我们 分享什么，他今天应该很紧张吧？不想他今天那个手写状况好不好？因为他很在意他那个今天要写明信片给大家那个字迹的感觉。 哦，也对吼，今天也可以下个小时可以打电话进来 calling 进来，如果你需要你喜欢你想要珍藏 True Love DJ 的手写明信片的话， 嗯， 你要他写什么字，等一下就在电话里面大声对他说哟。一起的人很久是最高密度的爱，也算收获后期我们那些纷争，两败俱伤心里至少平衡。从此以后就比陌生还要陌生，勉强原谅才是逃避的抉择。这样的绝对到遗忘还差那么一点，说思念老套纠结记恨是比较健康的，对你留恋。不要问我为什么欺骗，要拥抱别再扯是间天，好聚好散太敷衍，记恨更像赦免。 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什么好呢？ 啊，每年蛋糕都吃腻了。哎，今年送品玉芳独家限定的燕窝马卡龙，既独特又美味，妈妈一定很开心。 品玉芳 Pure 珍珠粉推出买二送一，还有多项好礼哎！ 走，母亲节就买品玉芳燕窝，宠爱妈咪吧！品玉芳多款礼盒优惠中，母亲节就选品玉芳燕窝礼盒宠老妈，超多优惠资讯，快上网搜寻品玉芳。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飞碟首选强打新 FIR， 如果你爱我。5月13号起，飞碟快红心，妈爹 ，Mom and Dad。 你是天使，醒来却像魔鬼，无计可施，只能抱着你落泪。 我是魏如云， 我依赖爱，深爱的我。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宇博数位服务公司 Uber 不服交通部公路总局开罚4件，总计1亿元罚金，以及勒令停业，新送抗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天认定公路总局无权管辖，开罚违法，判决 Uber 胜诉免罚，全案还可上诉。公路总局依所属台北市监理所调查， Uber 民国106年间借由网络招募司机，分别在台北市、台中市由 Uber App 应用程式平台指挥调度车辆营运载客。载客之后，乘客以信用卡付费， Uber 再拆账分配给接受调度的司机。公路总局以 Uber 未经申请核准，利用网络平台经营汽车运输业，揽载乘客收取报酬，违反公路法，就3件在台北市、1件在台中市的载客行为，各处分2500万，总计1亿，并且勒令停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书指出， Uber 公司违反公路法，应该由台北市政府公路主管机关处分才为合法，公路总局没有管辖权，撤销处分， Uber 免罚。中国籍男子周鸿旭来台吸收外交部人员发展组织未遂，判刑1年2个月定验。另外又吸收了新党成员王秉忠运作燎原新闻网，检方上个月依违反国安法追加起诉。周鸿旭禁管时间昨天到期，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认为周鸿旭还有在台必要，裁定限制出境出海，每周一到派出所报到。警政署今天强调，向派出所报到根本无助防逃，又加重警察负担。何况之前已经协调法务部，除了交通不便或有事实上难以到检察机关报到的情形外，都要向检察机关报到。希望司法院从善如流，审慎考量，比照法务部精进做法，让必须报到的被告依法向法院报到。如果可能逃亡，就该依法羁押，确实维护司法威信，符合社会大众期待。花莲县玉里镇民代表会今天第21届第一次定期大会，镇民代表罗世全质询时说，镇公所采购农药接受政府补助，但是卖给农民的价格却比市价还贵，其中最离谱的加刺霉素浓度比较稀的，竟然比市售浓度比较高的贵了230%。 农药厂商根本是把公所采购人员当冤大头。罗世全指出，公所卖的三赛柿200公克470，平均每公克2.35元；市售包装280克卖550，平均每公克1.96元，公所比市售贵了近20%。公所卖的加次霉素浓度2%，1000克540。市售3%浓度的一瓶可以抵公所1.5瓶的用量，同样100克只卖350，换算公所卖的比市价贵了230。而且为何近10年来都由同一家农药厂商得标？玉里镇公所回应，办理采购时都有上网公告，近年确实只有一间厂商报价符合标准。至于农药，可能品牌和浓度才会出现不同价差，就像捷安特一定比普通的脚踏车来得贵。如果成分和包装相同才好比较，往后采购一定仔细留意市价。国内油价渴望终结联邦涨，估计下周汽柴油每公升各降2角，95000汽油每公升预计来到28.6元，9500030.1元，9800032.1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6.6元。国内油价2月22号来受到亚洲邻近竞争国最低价调涨限制，不过下周不受这项因素影响，依照公式计算每公升降价2角。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00点，成为2140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6点，跌幅3.04%，210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41点，跌幅1.43%，285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1点，跌幅1.35%，888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01点，跌幅2.07%，成为28401点。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食材的美好相遇，就像人的美好相遇一样难得。香水蛋糕使用台中大甲槟榔心芋头制成内馅，100%无添加，新鲜香气浓，绵密的蛋糕包裹着香浓芋泥馅，长辈伴手礼、办公室午茶时光都在香水蛋糕。母亲节送礼特惠中，请至全台香帅门市或上网搜寻香帅蛋糕。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夏天就该清凉畅饮，奥利多水陪你上山下海，挥洒青春，青春由我做主 ，Mini Oligo Water。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5月13号为你送上郁可唯。 对不起，都怪我始终不回来。没得到你允许，就把你变为永远。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位于温柔，位于寂寞，忽近忽远，你碰见那个我。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决定到底该还勇敢， 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纵然心中充满才了解已错过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下午的3:11，让我们掌声欢迎 True Love DJ。 Hey TL 张天麟。 Hey Mark。 Hi。 Hi。Hi 各位哥哥们有意思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TL DJ True Love。 Your True Love 一开始已经有主题曲，有没有？蔡健雅帮你唱的。 对， 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 True Love。好，那今天呢，星期四来到我们妹妹爱漂亮的时间。那个妹妹她刚移车移了有点久，现在才出现。等他一下， 真的很刚好。 今天呢 True Love DJ 来到妹妹爱漂亮的时间，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就是欢迎大家分享所有你自己最近用过，不管是方式还是保养品还是产品还是美妆品，可以让自己变更好更美的东西，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分享给我们。所以一开始当然要问问 True Love DJ 如何保养呢？我知道你会去某一家健身房健身之外， 不是怎么敢跟大家聊保养呢？我今天就很紧张，要来聊保养，我就很不是专家。你看我马上长了塞了两个调压剂。 你可以分享一个关于那个手臂上的疙瘩是怎么一回事？就是 怎么 晒太阳之后那个 我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我就让就是 let it know。因为那个我企图想听你在分享你的朋友在讲然后什么的，完全就是摸不着头绪。 不是，就是有些人他晒过太阳，像我去年夏天因为。就是我们加班到内湖，然后所以我只能选择晨泳的方式来 消除吃太多的业障。然后那时候选择晨泳的方式，我就不自觉的拥抱阳光，迎接夏天，被夏天宠爱，所以我整个就超黑，我人生超级黑。然后是那种化妆师来看到，也就想说， 你怎么回事？ 我没有带别的粉饼呢，就是没有带别的粉底液，所以就吓到。可是我就发现，当你晒过太阳之后，然后到冬天之后，它就会开始色块不均，然后好像 有 疙瘩一样。 有人会这样。 然后我们的造型师就说他是擦了一款什么乳液，然后就慢慢好。可是反正我的皮肤本来就很敏感，我就是个对世界过敏的过敏儿。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之前为了要运动啊，也是一条很辛苦漫长的路，我要对抗病魔。就是我只要一运动，体温过高，我就会长那种胆碱性荨麻疹。 什么 胆碱性荨麻疹？我只要跟皮肤科医生说我有胆碱性荨麻疹，他们就会说你是医学相关科系的学生吗？我说没有，我只是很认真的研究。就是你只要体温过高，然后它就会长那种小疙瘩，然后是像小水泡一样非常小，可是你把它抠的话它会破，可是它大概半个钟头内体温降下来的话它就会消掉了。还有它也是一种荨麻疹，所有的荨麻疹都是皮下血管的那种扩张反应。 所以你不能去做热瑜伽。 对，但是我还是照做。 你就想说我就讲，反正我到底降下来就没事了，这样。 我要对抗，对，要因为我学会了勇敢。 什么啦？ 不是啦， 所以游泳很适合你啊，因为你在泳池里体温就永远不会升高， 所以游泳真的很适合我。可是偏偏所有的运动啊，瑜伽什么的都会大爆汗，所以可是你必须要，你必须有舍才有得啊，所以你还是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就找到与自己和平共处的方式了。 好，所以今天呢 True Love DJ 在这里，大家有任何的让自己变好变美的东西，也欢迎你就直接在上面分享一波啦。然后也要预告一下，今天呢是星期四，也是我们的 True Love DJ 他自己开直播的时间，在晚上的时候呢，有什么点播的歌曲呢？都欢迎你在是你的 Instagram 跟你的 Facebook 上面都可以， 因为它架两台，不是联动，它是架两台。 欢迎大家来看。 很忙这样你要看两边 对啊，没有啦，就是 我手机，我有自己有一台手机可以看大家的留言。对，所以大家欢迎在上面听我谣言惑众。갈곳없지만붕떠버린마음에밖으로나왔네요。 你今天穿的帽 T 是不是跟我星期二穿的一模模一样样？ 是吗？你那天穿的颜色比较深吧？ 哪有？ 在哪里买的 ？H&M 对不对？ 我记得你的是比较深的， 跟你一模一样啊。 那你什么 size？ 我什么赛？ 我觉得它的比较粉还是我错觉？ 还是我坐在 因为你的灯光的关系啊、 哦？为什么男性走进 H&M 会不自觉挑到一样的款式呢？ 没有，我都是每个颜色都买 哦，是哦，你每一个每都有七彩彩虹， 就因为不知道穿什么、啊，因为我自从认真运动之后，我永远只有运动裤跟帽T最省事啊， 最简单， 对，最方便。 돌려 今天美美爱漂亮呢，同时同步开放所有的江山美人们，你想要 TL 帮你写什么字呢？想要他说些什么话呢？你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所以你可以打他进来之后呢，指定说TL 你帮我写Dear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哪一段话这样？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洒。 但不要写《长恨歌》，因为我们那个明信片有点小， 就大概两三句 了，一句话一句话好 了、哦，一句话 就一句话。 好，但是这是因为他的字很美，我真的是 压力好大，压力好大， 故意一直给他铺个帽， 对、啊， 预先恭喜所有收到的人。 好，一句话，就是今天你想要点播True Love DJ 为你写什么话？那我们就会寄出给你这样子。好，02-36309955， 任你自由的耍赖，爱的笑容无害，却把我的心教坏，不知不觉开始依赖。 刚刚呢，我们的 True Love DJ 默默的分享了一个，这个才是应该要分享的吧？你在没开麦的时候讲。 那我跟大家分享， 分享 这 有点赤裸跟私密，但是 去脚皮的事情。 我觉得因为我本身对于脸部没有什么保养，所以如果大家看我的脚底板可能比我脸上的肤质 还嫩。 没有，我今天早上呢，因为没有爬起床去上瑜伽课，然后我想说怎么办，这个时间也不上不下，那何不就去修个脚皮呢？于是就找到了昔日故友阮月娇。所谓的阮月娇就是所有的新住民，因为现在有一批新住民，他们可能都是来自越南的朋友， 然后会开越式的可能修甲的啊，或那些的店。 但是因为如果你要男性朋友走进 beauty salon， 你会有点尴尬，而且有些 salon 好像不接男生客。 哦，有这样子的、哦。 对、可是当你走进阮月娇的店，我跟你讲，那里就是爱没有界限，爱最大，因为阿公阿嬷各种市农工商他都捡。所以，因为我本身是在吴兴街的一个传统市场，所以有一些是菜贩阿嬷阿伯，他们有一些灰指甲的问题，阮月娇都会解决他们的疑难杂症。 我跟你说，阿公阿嬷最喜欢处理蛋嘎的问题，他们都需要他的帮忙。 而且我今天旁边一个坐的一个阿嬷，她就是硬要阮月娇帮她剪到最低，挖到最深，刻骨铭心的那种挖。 好痛哦！ 没有，你不帮他们挖，阿嬷会很难过。她说：“拜托你，我每天都不舒服，你一定要帮我挖。嗯” 它是一种矫正，可是呢？我本身没有蛋嘎的问题，但是我自从推荐了我哥哥之后，我哥就带着我嫂子，我们就这样子一路带着一路，也算是另外一种新南向的政策，就是 这样也要扯一带一路。 我们是不是付阮月娇钱，然后他会寄回去给家乡的江东父老？ 是， 也是一种经济互通的概念。 是。 所以呢，我就带给我哥之后，我哥常常不要脸的背着我，偷偷的 自己去 在。休假的时候就会自己开车，然后有的时候因为他下班很累，本身还着着医师袍，就会走去阮月娇店说，请他们帮他修。我哥现在的脚嫩度跟他的孩子两岁的脸一模一样， 我的天！ 所以他觉得他脚可以踩在他小孩的脸上蹭，没有关系。 我觉得根本就可以脸贴脸，相亲相爱啊，就是脚贴脸。而且你知道，后来我哥还沉迷，就是干脆修手，因为你知道手干皮很多什么的。他修完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性朋友为了这个真的感受到就是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相由心生的喜乐平安。我跟你讲， 手真的好嫩、啊。 没有，他就说他开车的时候心情啊，他觉得自己时髦到不行。 因为那个指缘什么都很干净，然后修指甲很。 所以我以前没有修过指甲的时候，我真的后来修完脚皮啊指甲之后，我就了解为什么金发尤物他们那些美国的那种 blondie 会去 salon 互相然后分享心情。 Medicare 那 什么，对，因为他们弄完真的心情会很好。你就是 beauty confidence and cover girl 。 但是你会给人家修手吗？就是你不怕，就是 你的手被人家弄 到。我平常就是如果要音乐会或要练琴的时候，我就是让它烂，因为你一定会烂啊。你看像我大拇哥这种都会，因为弹琴的关系剪都会很厚啊啊啊！我就让它烂，因为你剪的也没有意义。可是如果要拍照的时候，像我的摄影师就会嫌我手很丑，然后所以我只要拍照之前，我才会去给他们修修指缘啊。 但是脚就可以尽情的弄。 对，不，不然你看我要上瑜伽，如果有一些动作这样子，脚要高举，然后好像很 耍帅，所以可能后排同学会讲说，哇，前面那个男生的脚， 好希望他踩在我身上。 我跟你讲，魔鬼藏在细节里面，细节成就一切。如果你前面的女同学很正到不行，可是她的脚皮超厚， 不行。不行啦， 波贝瑞， 没对，波贝瑞丢， 美英子，阿内美英子， 对啊 ，Mary， 每次的发音，我今天也叫 Mark， 就是，所以我们这种都是细节，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修脚皮这件事情。男性朋友不要害羞，一旦你尝试之后 就会爱上， 所以如果你住在那种街坊当中，其实你每走几个巷弄，你就会看到类似的店家，你觉得环境不错，你可以大胆进去询问说我想修脚皮这样。 会啊，而且我大概都知道价格公道，公道与否、欸真的 公道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其实大部分的软月交朋友们开的都是大概一双脚你的足就是大概是500块，所以你脚加手指也才600块而已，大家讨个吉利，吉祥交个朋友嘛，还很秀哎、欸，我不要跟你开玩笑，真的很便宜。 好的， 不一样的体验。 好的，我们现在要来接听电话了，02-2363-9955。今天我们的第一位，我们有几份啊？ 我们有三张，有狐狸、兔子跟这是什么？ 哦，只有三份哦，只有三份。 波斯猫吗？ 猫。 好， 中了吗 ？Hello， 你好。 我是小胖。 嗨，小胖。 小胖，你知道明信片吗？ 对啊， 那、你是要兔子、狐狸还是猫？ 嗯，狐狸吧。 狐狸 哦、你要狐狸哦？你已经想好想要 True Love DJ 写什么了吗？ 我希望他写一句脏话，他觉得最难听的脏话，因为我想要看字写的很好看的 脏 话。 不行啊，这是他有那个形象问题。 对、啊， 是哦，是文青的，是文青版的那种，就是他 厌世系列，是不是？ 对对，他的厌世， 抱怨这个世界对你的不友善，这种。 对对，因为我想要看他的负面情绪，然后用漂亮的字写，会不会？ 我跟你讲，我负能量无极限，你今天晚上看我直播就知道。我就是中年男子在骂人， 所以你是要厌世的一句话，你没有要自己。 我要厌。对，不用请，对，我要请 DJ 自己。我想看他，就是想到一个就很负面的一句话，但是是很好看的。 而且你真的好胖， 可以放到自己的桌上这样子， 背住 一下这样。 那小胖你几岁？我们大概了解一下你好了。 30。 哇、哦，你听起来很像小朋友哎、欸。 我真的吗？哦，谢谢。 小胖现在在上班当中吗？工作中。 对啊，我上班啊，对啊， 哇，听起来好开心， 马上 倒下来、欸， 对啊，瞬间跌到谷底耶、欸、你。 那你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哦， 人生的哪一个层面让你觉得最烦恼？比如说感情啊、工作啊、家人啊， 职场的。我前几天才觉得烦，就是说那种，就是不同部门可能对你的就是。就比较颐指气使这样子，然后我昨天就蛮生气，跟主管就是那种，譬如说我条件假如事情做好了，就是他可能跟他安排好 schedule， 然后他过来的时候跟我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电脑这个是在做公司的事情吗？然后他就跑去跟主管讲，然后主管过来就问我说，请问现在你刚刚在干什么？ 你是不是的确在用电脑听飞碟联播网？ 哦，没有，我们上班是可以又做。网页设计是没差的，就是十个就排好就好了。可是就是我可能看别的参考别的城市嘛，但是他就以为你在做别的事情，但是他不是我部门。对，然后我就跟主管说，请问有什么事吗？我看其他网站有什么事吗？关他屁事啊！然后我昨天就很暴怒这样子，然后反正重点就是。他今天对我态度就超级的好，因为我跟主管说我厌世，我不这样会让我，他可能怕我那个吧，对啊，就反正就是我觉得，职场间的像我不知道他的那个好是其实是伪装的，但是对啊，但是我觉得就觉得职场好累。 好，小胖，你电话先不要挂，我们要抄你的那个收件地址哦，哈。 哦，好啊， 好。

早啊， 李阿姨早啊！哇，你的声音好有朝气哦。 嗯，因为我有听你的话，天天喝 养命酒。我是朱慧英，养命酒能够温和守护家人健康，快跟我一起喝养命酒，天天养命就好。 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服用。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3:35，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 TL 江天林。 是的，江天林，我们的 True Love DJ 今天呢，在那边要为大家动动他的手，0223639955，第二份明信片要送出了。你是谁？ 我是江山美人南区区代， 南区区代， 南区区代。 你的北中南是南是哪一种南？是台北市南区还是？台湾的南区， 台湾南部， 台湾南部哦， 因为我们有 各种办事处啊，对， 南区区代，那你统管哪里？高雄、台南、屏东、 台南以南吧，嗯， 台南以南是不是？南区区代，你想要 True Love DJ 帮你写什么字？啊，你先选明信片，你要 兔子跟猫一直分不出来， 兔子， 好， 你想要写什么呢？ 快叫我脑公，让我打开你的脑洞。 我要吐了。 我要笔记，快叫我是脑公哦。 嗯，快叫我脑公，然后嘞， 让我打开你的脑洞。 好，那就是蔡依林脑公的歌词嘛。你 知道他们之前曾经逼我，就是连续三个礼拜疯狂私讯骚扰我说要我谈脑公，可是我一直很抗拒。 为什么？你不想要就是以江山美人的脑公自居？ 没有没有，不是，我觉得脑公这首歌我可能表现不好，我可能会没有办法处理好，没办法弹出那样的情绪 哦， 没有口气， 嗯嗯， 我很在意， 没气口， 对，我很在意有没有充分的表现出歌词，然后后来我还是弹了，就满足了他们的 私欲，嗯， 那你是要他写 Dear 南区区代吗？ 还是要 Dear 你的什么名字？ 江山美人南区区代， 好，没问题。 好，没有问题。你电话先不要挂断，我们要抄一下南区区代的地址，才能寄送到你家哈。 好，谢谢。 哎，目前为止都没有人要求你写些很过分的台词，怎么这个单元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你说很，可是你说很闲诗吗？ 或是各种道德沦丧的用字？ 就是比较 言情小， 你都看了就觉得，哎，我收到那天会脸红心跳之类的，因为你这是一份你给自己未来的礼物哎。 是。 对啊。 0223639955，我们剩下最后一份，最后一份。 今天 True Love DJ 最后一份的手写明信片，3:390223639955，就是你了。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江山美人。 江山美人什么啊？ 自己讲了 自己。自己讲完都想笑，是不是？来，这位美人， 这位美人，你想要 TL 为你写什么？ 美女与野兽。 哎、欸，他现在就乐不可支，他没有办法讲话。 对啊， 我很牺牲哈，我现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 你刚刚说是你很兴奋，还是你很牺牲？ 牺牲？ 为什么牺牲？ 在厕所？ 因为我们是后援会的代表。 这有什么好牺牲？这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吗？ 所以是大家都 在上班， 所以大家都想要，但是就推后援会代表出来打电话这样子。 因为现在在上班呢、啊， 所以上班人家是朗诵一些很奇怪的台词，可被同事会转头想说你在干嘛。 嗯， 来吧，要写什么？ 可以讲重点了吗？ 可以啊，来， 笑死，写。好尴尬，前面抬头是什么？是第二嘛，对不对？ 第二江山美人。 对，然后我会一辈子爱江山美人。好，结束。 就这样而已，还好吧。 而且这个跟你个人很无关。如果今天是我自己个人拿到进来，我管其他的江山美人，我就是要为我自己谋福利 啊。不会啊，因为我就是江山美人啊。 我就是你的哆瑞咪之类的啊。 没有，我们就是所有的人。 什么啊？你的江山美人？ 我用你的手在我的琴键上轻抚什么之类的。 对啊，按按我的咪。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声咪声咪叫咪叫咪。 咪这个有点好笑。 哎，你们还。还好吗？ 哦，对不起，哎呀，我觉得我们太过分了。不好意思，你刚那一句因为太普通了，我有点忘记是什么。 哎喂， 他说我会永远爱着江山美。 哦，我会永远。 我以为你会有点有情感的， 有很有情感啊。 没有啊，我以为会有点口气，有点情感，有点霸道这种 霸道总裁蹂躏我， 霸道小王爷的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毕竟 我的江山， 好， 我的美人这种，或者是。 你们是怕邮差看到？ 对，毕竟 其实邮差应该看过各式 各 样的东西， 各式 各 样，对， 没有，然后管理员也会看到。 管理员蛮尴尬的， 哎， 他如果发现，如果他发现你结婚了怎么办？ 对，好死。没有，16岁。你在笑什么？ 好 好 好，那你电话不要挂，我们留下江山美人的地址。 好， 好谢谢。 好的，今天美美爱漂亮呢，由我们的 guest DJ True Love TL 江天琳来到现场。那 True Love 也陪了我们一个礼拜，从星期一一直到明天都会有。然后我们其实就陪着我们星期一生火灭火，我觉得真的生了很多人火去买气炸锅这件事情， 这个真的很多， 这个太可怕了。然后星期二呢，陪了我们就是讲青春 吃苦当吃补， 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然后星期三的时候呢的告解日，星期四的时候美美爱漂亮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脚皮这件事情。 对。 总算到了星期五，其实明天呢，我们会认真的访问 TL 江天琳。 说好的幸福，我有要求要深度访谈， 是， 是，大家都以为我讲话平常是这种风格的。 哦，你本来讲话就是这个风格， 啊、 其实也是， 对，你讲话的确是这个风格啊。好，但是就终于呢，在明天的时候，就是会让大家听到 True Love。让他按按大家的咪，这样子 完整的介绍自己的作品， 对，完整就是 大家的咪， 对，让大家知道他的手真的很厉害， 没有手天使，开的不是手天使， 他很喜欢手天使，你知道吗？他去报名手天使、欸， 哎，真的假的？ 我去查过那个 对啊， 审核资料报名、啊 我，我不知道什么是手天使，我只知道玛利亚的天使， 手天使就是帮助一些， 我知道 ，I know， 对啊 ，I know， 你真的很喜欢， 没有，那个时候我看到有这个服务的时候，我觉得蛮 感人的， 对，所以我就因为那时候看已经好久好久以前了，那时候还没有很多人知道的时候，然后因为他有在讲说这个团体的辛苦啊，以及申请的人也很辛苦，不是你想象中，因为大家已经带一些很荒谬的眼神想要切入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后来发现我的能力可能办不太到，因为他 还 要经过演出来的训练，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是哦、 就是会告诉你要怎么做，那个是蛮长的时间。 所以是怎样？还要就是握力器 吗？不是，就是你还要就是 要培训， 你等于是还要照顾那人的心情，然后什么，不是说今天偶去，然后看你样子就好， 噜噜噜噜就走这样。 你有没有看到他经纪公司的人的表情？ 不是，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哦、欸。不许儿戏 ，Mark。 我没有儿戏啊， 而且还 Mark。 Mark。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 这是我首张个人专辑 Ocean Rap 里面的 Without You。Cause I've been through that, trying to prove that I can't do that. Made it prove that all too bad. And it's right now, yo, where you at? 先把我的面子放两边，砸开我就像抢劫。Then I got nothing left, 表情去 no fun down here. 求求我 ，I call my friends， 诉苦说了好几遍。他们叫我振作点 ，I know man， but I can't。帮我删了 Instagram， your post I don't wanna see。想到你曾经 promise me， 我干掉一次 Hennessy。I just wanna know, baby, where you gonna go？ 我们之间没多的，我舍不得放手 ，yeah。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我不要我的 fans， 不要 IG 的 followers， cause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 能够重来。 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城市中心，景观动距为要；在永和仁爱绿园道，三辉双子星，登高34层，得天下。离开旧城区，入席永和仁爱特区，三辉双子星，48至55平，02-8969-8888。 天王就要天王级的享受 ，Osin 四手天王，融合四手按摩和娱乐，搭配环绕音响，还能下载最新按摩程式，满足全家需求。一边享受四手按摩，一边体验视听娱乐， 按摩加娱乐，身心更放松。Osim 四手天王 ，Osim 爱妈有心意，满额加码送好礼。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咯，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我是梁静茹， 寻找萤火虫的微光，等待沼泽中的璀璨，你们的情话在歌唱，填满空荡荡的夜晚。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53，本周呢除了我们的 TL 江天林是我们的 Guest DJ 之外，我们这个礼拜持续在进行的这一个活动也是比利艾利许周。请问你知道怪奇比利的首张专辑名称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欢迎你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他的答案，就是首张专辑名称，中文可以，英文也可以，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下个礼拜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 USB 的电源转接头一个。提醒你传这个简讯一次要价10块钱。今天最后呢就用比利艾利许的歌曲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n 跟你说声再见。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还有我们的 TL 江天林。 True Love True Love True Love， 明天就有认真的访问了，好不好？陪着我们， 有温度的， 对，陪着我们就是插科打诨，圈了很多很多的粉之后，你知道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可以以后就是都请你来吗？你可以成为固定来宾吗？ 其实我们的那个公司跟飞碟其实是真爱零距离的，我们一条捷运线就可以到。 我以为是一条巷子，就是一条捷运线。 好，所以呢，在一边今天晚上，如果你的那个 true love 真爱值还不够的话，你要继续真爱下去的话，晚上 TL 江天林，你可以搜寻他的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今天晚上他会， 让我们继续爱， 对，继续爱没有界限，爱没有国界的、 爱下去， 爱下去。好，晚上8点半，对吧？ 对， 晚上8点半见。好 ，TL， 拜拜。 拜拜。 I'm okay, I'm not your baby, if you think I'm pretty. 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I'm gonna win, there's nothing to tell.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one by, one by. You should see me in the crowd, your 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We make them bow, one by, one by, one, one by, one by, one.